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確かなことはいつか分かる時が来るから。 日本四人组合 Spyair 嚟紧嘅时候会为日本动漫电影《银魂》The Final 唱主题歌曲，估计会同今次呢一首嘅作品一样，令人感觉得到澎湃同埋热血。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嚟自动漫《High Q to the Top》片尾歌曲《One Day》。 どこまで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pyair One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嚟到十月二十六号星期一下昼五点十分啊！呢度系骚动音乐，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今日有波胜同埋有严琼啊，好勤力啊！观众嘉宾翻工啊！ 正常啦，基本啦，咁样样系啦。因为上个星期我哋都多谢咁多位听众支持我哋骚动音乐呢一个全新嘅组合啦，全新嘅环节咁。咁、基本上过去嗰一个月，我同阿琼咧都系日见夜见嘅咁样，咁已经见到有个厌倦嘅啦。 但系咧，就算我哋已经建筑一个月，有几次直情系星期六日，即系一个星期会建筑七日咁嘅情况底下嘅相见嘅情况咧，我哋上个星，我哋星期六啊前一日嘅夜晚啊。都是无预警非常之突然地在尖沙咀某一间餐厅相遇。这件事真的太匪夷所思了。不要说全香港这么多间餐厅，你在尖沙咀一条街道有这么多餐厅。 都偏偏在那间相遇。 是啊，你为什么要选我同我同一间呢？ 我唔想，我点知你喺嗰间啫？ 你饮食嘅品味都几好啊吓！ 因为谂住 你珍惜食，你珍惜食。 去到星期六啦，终于可以约自己啲 friend 啦，唔使再见住公司嘅人，唞一唞啦咁样。咁我好记得嘅嗰一刻，我食紧饭嘅时候，咁嗰间系食烧肉嘅，咁我就同阿琪琪喺 WhatsApp 度都仲系倾紧啲公事嘅，即系已经处理紧两个礼拜后嗰啲访问啦。 冇错， 系啊。咁然后倾倾下嘅时候，咁好啦，咁我终于打晒嚟紧呢一个星期，即系而家呢一个星期嘅 to do list 就谂住好啦，打晒出嚟，唞一唞，专心食嘢。 系 隔咗一阵间，严琼打电话俾我。 其实呢个年代咧，通常系肯打电话，应该都系好急嘅。 系啦，我就谂紧点解咧？系咪？ 所以依副我几唔想听呢个电话，我都会焗住听嘅。 咁我以为系啲工作上嘅嘢。 系。 然后我拎起电话，严琼第一句就话。你望下你十一点钟嘅位置，然后我望过去，就见到阿琼同我另外两个 friend 之前都见过，就同我挥手啦。我话唔系啊嘛，你喺度， 真系好恐怖。嗰、那个缘分咧，同埋嗰个莫名其妙啦，系令我嗰一瞬间，我以为我撞鬼啊！ 我都以为系啊， 我以为我系咪太成日见你，将某一个男人幻想咗系你？ 你点样发现到我啊？咁但系 其实唔系我发现你先噶、你知唔知嗰一幕咧？喺打俾你之前我仲同我 friend 进行咗一番非常之不友善嘅对话啦。咁我嗰个过程就系同佢讲紧过去一个星期公司嘅一啲嘅工作情况啦，咁样。咁我 friend 好中意整蛊我嘅，咁佢本来好认真听我，突然间见到佢皱眉望住我身后，咁然之后我就做乜嘢啊你咁样啊？跟住之后佢就话好似见到你 partner 啊，跟住然之后我就讲笑啦你咁样，因为我好坚持唔向后望，我觉得我向后望就会中咗佢招啦，中咗佢计啦咁样。跟住话唔系啦，我真系见到波胜，嗰、那个真系波胜嚟噶咁样啦。 跟住我仲要，我仲要串佢。我话我同你讲公事，你就见到波城。我而家同你讲美国大选，你见到特朗普添啦。你咁叻， 可能电视新闻咁啱。嗱，嗰个咪特朗普咯。咁 呢个真系劲尴尬。嗰个好有信心，佢冇可能见到波城。 嗯， 跟住然之后佢有少少懵，佢话。你拧住身望下，嗰、那个真系波城嚟嘅咧，咁样我就我唔信，我唔望咁样，我惊佢呃我啦，咁样。点知佢话嗱，你望下，如果唔系佢呢一餐我嘅，如果系佢，严平你俾咗呢一餐佢。 咁呢下你有冇缩啊？即系佢突然间开到咁大，你 feel 到咦，似乎真确性好高喎、啊。 唔会，我嗰下好有信心，我冇可能有缘分到咁样。同埋我觉得你都系想请我食饭啫，得。我成全你， 我俾个机会你咯，你咁想请我食饭， 我就一转身，点会系？真系有个性，有个性，你咁样就累咗我冇张餐饭钱啊！ 总之叫你埋埋我嗰张啦，咁。 喂，但我想讲，当我发现佢系有个性嘅时候咧，我就不断望佢。我话我真系睇得戏太多啦， 系 我一路望住有个性，我好希望见到佢埋单。同一时间，我好希望见到佢埋单嘅时候咧。叫即指一指我张台，即佢会同个 先哥，你真系谂得太多， 同个先哥哥讲买埋嗰张单佢，点知一路都冇。之后我就真系一直望住你，一直望住你。 系， 之后我 friend 都话你望佢做咩啫？人哋食紧饭，唔好打搅人哋啦。我唔系，我望紧佢，冇帮我埋咗张单佢啊。跟然之后我 friend 就话唔会啊，唔好望啦，呢张台你噶。 呢一个相遇嘅故事实在。 太匪夷所思了， 太恐怖 了，是啊，不想见到你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所以你今天揀这一只歌 很啱你的， 真的很啱咩？ 很啱你的， 用这一只歌来概括这个相遇， 概括你啊，主要是 我听啊，看看有几啱我。 首先你在我心目中已经好像个金星那么闪耀啦，之后我那时真的不断地望着你，望着你，望着你。不如帮我埋埋张单佢啊！ 如能观察着你，窥探着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当时是你，幽闭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琉璃。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性的引诱，忘掉地球上惶惑节奏，拆这星体结构，悠然着迷，令我不再自救。尽心就可会遇，尽心总可有眷恋。要做白秘密，我想识穿，却兜兜转。呼吸可会暖，尽心得至迷意。想带你走，用言语与踩雪。观察着你，窥探着你。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焦灼是你，阴暗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琉璃。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你笑说爱你太傻，实在实在是错。我却要好奇更多，挥浸过了银河，眼泪又预印了日受魔，有我也很不错，惹过谁爱过谁放肆我，要你是爱你是会更忘我。今夕能换这个你，最多真真与未必，有数百故事我想偷听，要我喘气。今夕能换这个你，多谢善多应求妒忌，想与你比，用年语与重意。我观察着你，窥探着你，一刹是你令宇宙明。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天国是你，幽冥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琉璃。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就算未懂你是谁，只想爱死你。 介绍一首歌俾大家 ，AK 啊 ，Anson Kong 最新派台作品，歌名称叫做《金星女孩》啊。 观察着我。 系啊，但系点知你太令我失望，你最后都冇帮我埋张单。 咁但系你其实我即系突然之间谂起嘅啫，即系因为金星女孩啦，你拣到。我会想起那些即西方那些塔罗啊星象啊那些。你其实做这个节目之前有没有去即 test 下究竟我的星座或者什么都好跟你那个夹不夹来做这个节目 呢？我觉得讲这些这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当然要卖个瓜子先啦。同埋帮我的 IG 高下人数啦。 哦即是如果 IG 到一定人数的人讲。 IG 800啦，好不好？都是800个目标。 好。 IG 破800的时候呢，咁波胜会讲佢情事啦，同埋我会讲下呢个呢喺节目开始之前啦，咁我知道係邱国胜即将会成为我个拍档嘅时候呢、我去见我呢个塔罗师傅嘅时候，师傅点样评论我哋两个之间嘅关系。 哦 都相当之戏剧化㗎、哦。 都系差200零个咗，好快到㗎啦。 係啦，大家加油啦!IG 搵骚动啦。 但我想讲呢，我试过一次又系有雷近嘅相遇。我都系觉得几神奇嘅。咁嗰阵时是应该四五年前啱啱、就同即阿摄成去兰桂坊嗰段时间。 大个仔啦嗰阵时。 嗰阵时啊开始喺香港嗰度去兰桂坊玩。咁我记得有一晚呢就去咗其中一间 club 嗰度。咁阿摄仔吧台嗰度。咁我就企咗喺度等緊夜飲嘅时候。突然之间见到远处呢有一群人。一班男仔企咗喺度。其中有一个人好熟口面。咁我就行埋去同佢傾偈，即係行近啲見到，唉，識嘅原來，咁同佢 say hello 打招呼。咁當我你當嗰啲叫 A B C D E F 啦，嗰班人，當我同阿 A 打完招呼之後，咁 B C D E F 好正常會望過嚟啦，然後我發現 B 原來我識嘅 ，C 我又識嘅、哦、，D 我又識嘅 ，E F 就好熟口面，但係唔知唔記得識唔識噶啦。然后就话：咦乜？原来系你啊，系你啊，系你啊，系你啊！同一句说话重复咗好多次。但有趣嘅就系呢一班人，A B C D， 我当四个先有冇咁快 ？A B C D 四个都识，四个人咧系喺唔同嘅渠道认识翻嚟嘅。 咁、哦、即系其实本来 A B C D E 佢哋应该系唔识嘅。 佢哋识噶，佢哋原来同一班 friend 嚟噶。 哦，但系你唔知佢哋识嘅。 我系唔知佢哋识，而且我系喺唔同嘅渠道，都系喺电台，譬如做访问嘅时候，各自去认识嘅。有一啲咧就系幕前嘅，有啲玩音乐嘅，有啲就系做经理人嘅咁样。 哦。 咁然后佢哋逐个逐个拧过嚟，我就咦，咪你喺度？哦，原来你成班都识噶咁样样。 就系咁样。全部都系男人嚟。 全部都系男人嚟嘅。咁我嗰一刻先知道，我原来因为嗰个经理人就有一间公司搞啲 indie 嘅音乐，咁所以佢身边我当现场见到嗰啲就係啦。咁而各自喺嗰阵时 Gimme Five 嘅唔同环节又访问过佢哋，咁所以逐个逐个我都知㗎，不过你唔知佢哋一 team 咁解嘅啫。 呢啲咧，如果摆喺港产片入边嘅老土情节咧， 就系想撩一个女仔，发现自己 X 啊 X X 啊 X X 嘅 X 啊，全部喺晒度。咦咁啊嘛，你哋倾住偈先啦，我全部都唔识噶，就转身走 啦。系啊，好神奇啊！ 但 系 好神奇， 好神奇啊！有啲系打碟嘅咁样，系啊，咁嗰一次见到之后就，咁啊有一种好得意嘅亲切感啦。之前可能譬如我同阿琼只系个一次嘅机会认识到啫，咁但系当原来发现大家有 common friend 呢一样嘢系非常之好建立一段友谊，初步嘅方法嚟嘅。大家有 common friend， 边个唔喺度讲边个啊嘛，咁好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喺度噶，唔知点解或者一种认可啊，因为我哋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嘅朋友，如果共同嘅朋友认可咗我哋两个都系佢嘅 friend 嘅时候，咁我哋咪好似系同一类人咁样样咯。咁系一种咁样嘅氛围喺度咯，嗰次。 但如果嗰晚你有冇 join 佢哋一齐饮嘢倾偈嗰啲噶？ 哦，有噶，跟住咪喺度即系倾下偈啊，咁饮酒嗰啲啦。 好彩啊！ 点解？ 如果唔系，边个唔喺度讲边个咧？你同佢打完招呼就走，应该开始讲你。 你同佢好熟噶？ 系啊。 哇！行埋嚟黐酒饮啊，咁嗰啲。 好彩啫，有一齐倾下偈咁。 嗰晚咧，嗰次嘅相遇之后，咁大家会一见如故一样啦。咁啊，一齐饮酒啊，即系跳下舞倾偈。咁我记得嗰晚都啲铺头差唔多散，都四五点啦。咁大家落到楼下艺水湖落嚟嗰条斜路，跟住大家就唔舍得走啊，好似哇依依不舍咁。跟住有人就喂，不如行过去上环嗰头嗰度打边炉啊咁样。 哇！ 四点几五点去打边炉，好惊你啊咁。 哇！你嗰时仲系好体能， 好好体能啊！嗰时真系天光先翻屋企噶，个个礼拜都 可以啊！啲话尽量冇啦，身体冇，所以你呢几年咁亏都唔系冇原因嘅，真系。 但其实而家都系好夜瞓咁，咁因为就成班人就去咗，真系一条唔知上环嗰边巷仔啊，间开到好夜嘅边路，差唔多成10个人咁，即 系 开始有一啲唔知唔识嘅人咧开始加入咗咁。 咁但我好记得，因为太开心啦，嗰晚就同啲朋友即系饮咗唔少嘅酒精，都系嗰句啦，大家唔好饮咁多酒啊，顾住身体啊，酒后唔好揸车啊咁。咁咧入到去嗰间好中式嘅嗰啲餐厅打边炉，系啦，即系你好似睇港产片嗰种。一入到去咧，围住一张大圆台，我好记得嗰晚食咗一粒牛丸之后，我就入咗厕所。我去个洗手间先。其实我好眼瞓同埋好晕，跟住入到去个厕所，我就 你呕啊？ 冇呕，冚低个厕板，坐咗喺度。因为个厕所非常之细，你坐低咗喺马桶咧，你个头乌前已经掂住个门口噶啦。 系， 我就瞓着咗啦。然后 我收翻头先赞佢好体力呢一句啊， 好体力同好酒量嘅两件事。OK， 系。 咁我食完嗰粒牛丸之后就瞓觉，一路瞓到后屘听翻佢哋讲话，咦？点解好似唔见咗波成咧？佢边啊？我头先我一个钟前话去厕所，会唔会仲喺里边？跟住敲门敲门敲门，跟住我先醒，哦，冇啊，好眼瞓啊，因为我如果饮得多酒会眼瞓嘅。 系， 然后就请我离开。 你就喺入边瞓咗个几钟啊？ 系啊，嗰餐饭我只系食咗一粒牛丸啊，之后我唔记得早几个月又同翻最近嘅 friend 去翻同一间讲翻呢单嘢添，咁样。 人哋以为你走数啊，唔想夹钱，于是乎决定走数，唔帮手埋单都算啦，仲要走数呢个有个性咁样。但我觉得你啲 friend 都好有良心啊，识得揾你。 有良心，冇抌低我。 系啊，因为通常呢啲 moment 咧，大家都神志不清嘅时候咧，都好难再执得齐啲人咯，就系。 同埋真系你一个咁嘅场合，我觉得人生冇乜几可咧，有一个咁大场面，同时遇到咁多嘅人，所以嗰晚系特别尽兴嘅。 系啊，好好嘅缘。是 而那一晚亦都是这些缘分的起点。自此之后咁攞晒一些 contact 之后，大家那段时间总之星期六日去喝东西就会 call 的了，就一起去啦，不齐脚都好都会这样。咁但亦都因为那一排呢成日大家见住的关系，我得到了一个美誉或者称号的。 咩名啊？ 就是全仔啦。 点解？ 点解叫全仔？ 全部都是仔。 每次我一喺度嘅时候，身边好似有一个 AT 力场，即系好似 Eva 咁咧，围住嗰啲全部都系男仔，佢哋真系笑咗我好耐，话点解你一路行到埋嚟咧？附近啲女仔都走开晒嘅，咁你知道去，譬如你 club 或者饮嘢，你有男有女好正常啊。所以只系得全部男性系非常之唔正常，我亦都唔知点解。所以每一次同佢哋饮嘢嘅时候，就系全部男仔一齐咯，系啊。 仲有男仔肯同你去饮嘢，嗰啲系真朋友嚟噶。 所以其实每一次去即系出去玩嘅时候，我都好希望会有个女仔咧行埋嚟嘅。 我啊， 然后同我讲。 身体融入呢个节奏，冇人会怕丑。喺饮醉之后，如果觉得热，即管打开扭扣，动作开始有啲挑逗，脚步开始好似有啲漂浮。我大胆要求，你对纤纤玉手，尽量喺我背后漫游。O O M G， you so sexy， 快啲话我知你用紧嘅香水系乜嘢牌子。O O M G， you so pretty， 有啲乜嘢需要，即管开口话我知。So fine, enticing me, I'ma meet you mine. Lik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you shine. You define what's ill, leave the rest behind. I'ma meet you, my lady, and maybe we can make some babies. My body punishing crime, we'll be together for the whole nine. Come on. Oh, it's so real. All the people getting ready. Stomping every night.

倾啊，问下你啊，你唔开心嗰阵咧会做啲咩噶？ 食同埋瞓啦，食好啲，瞓多啲，一天都光晒啦。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吃完了。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要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也不。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晚餐，一个人生的麻烦。白米饭一碗，辣椒酱一罐，大汤匙一半，舌头代替我呐喊、哦、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划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哦、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速食娱乐我喜欢、哦、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学会习惯、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感受嘴里松，心里还是空，吞下吃少填饱什么。 来到阿琼的部分，第一首歌选来为黎岸作品。 你有吃吗？ 我没有吃啊。 吃饱个肚呢可以令你忽视寂寞，因为填饱了一些的空虚同埋寂寞。歌曲名称一口一口。讲完睡觉之后我们讲食了，讲完食之后讲瞓觉，食太多同瞓太多之后会令人神志不清。讲到瞓觉呢一 part， 系嘅，瞓多啲系会令你心情都好啲嘅。 Like climbing over uphill. Your friends are gone, gone, one by one. The shapes are shape, shape, bit by bit. You blind your eyes and remain silent. You feign the guilt of wicked moments. The giant crushed on opulence. When there's no control the call, the fear act. 嚟佢哋系鸡蛋蒸肉饼。今日新发布嘅呢一首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Wake Me Up》，瞓唔醒噶啦，因为感觉呢个世界咧好似唔真实到啊，已经分唔清到底系梦境定系现实。蒸肉饼嘅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Wake Me Up， 瞓觉系几好嘅，最起码你觉得瞓紧嘅时候唔使面对残酷嘅世界太多咁解啫。 空，千丝百结心念突然掏空，千张百字十字没能力扫描这幻想，时间空间已空，风思想意志欲望默然吹送，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依循灵风，飘渺聚散半空，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然后夜空熄灭，看繁星一点一点陨落星缝，细听风铃来响彻记忆味。 最深最长的睡眠我们称之为死亡，但死了之后理论上看到一个更加清澈的世界。 千丝百结十字每每是空，千张百字十字用余力记录那心，原来我心被抱拥，随风思想以致欲望残留心痛，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追寻时钟，卷进下个梦，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 身中风。 简历 Mirror 成员阿 J 柳盈婷最新派台作品成绩好好，讲到死后世界的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风铃物语》，歌词最后一句失散转生重逢，下一世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世界，不过又想问下你，找不找得回这一世那个唯一呢？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土老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 一千年不老不眠，只是为了寻找每一次转生重逢的唯一。简历陈建安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时光边缘的人》。其实我想有阵时不用等一千年的，你只是看近一年香港人经历了几多嘢。是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在我们都穿越了这么多的考验之后， 唔知你有冇揾到一啲新嘅人生嘅意义，又或者新嘅方向想去呢？ 冷傲的饭盒，台词对半着，可这时候算什么？而心凉如薄荷，脆弱如蛋壳，则消失在这一刻。背着梦的心存着，经过现实的拉扯，可赢得了拔河，理念还剩几毫克，背负伤的心存着，争夺着有限名额，可留下的有几个。有苦涩忐忑坎坷，等着有了起色，你要上悄悄的雨和命运别招惹，曾想出尔反尔的奈何，我宣言还言犹在耳，背对自己比别人对我严格。有苦涩忐忑坎坷，忍着晕了起色，我是否赚取了资格可以来到这？偿还不为巧合，我问明霞儿，只是为了得到爱的人认可。光泽在温和银河，是等个总人的愉悦，人生来就会漂流，想发着光你有耳，虽然偶尔想为何，但诺言还言犹在耳，想要闪烁就对自己更严格。光泽在温和的银河，我等而不由的分割，我是否已占据了资格可以站在这？偿还不为巧合，我能问明霞儿，只是为了得到爱的人。 阿琼呢一 part 最后拣你啊 ，J J 林俊杰最新排台作品，双 EP 概念嘅专辑都即将推出。你而家听到嘅呢一首咧叫做《幸存者》，都系上集嘅同名作品。一阵翻嚟有我哋港台噶，同你见面啦。 发现初生婴儿之后。当局要求一班准备前往悉尼的卡塔尔航空客机，机上所有女乘客落机到停机坪上一架救护车上除晒衫，接受侵入式身体检查，以确定他们是不是刚刚生产。当中有13人是澳洲人。澳洲外长佩恩形容事件令人不安和反感，已经向卡塔尔政府表达关注，会循外交途径处理，期望多哈当局提交报告。至於初生嬰兒的身份，至今仍然未能確定。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下午4點，颱風莫拉菲集結在現港的東南偏東大約1160公里，

生，可唔可以？阿小姐，介唔介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港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 好正能量啊！呢、這个 我哋港台噶 ，Oh yeah！ 系啊。我哋真係港台嘅， 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呢，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緊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搵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我哋成日讲嘅 K 歌，其实就系一啲好容易喺卡拉 OK 度唱嘅流行曲。K 歌的确好影响香港流行乐坛嘅音乐品味。香港人咁中意唱 K， 到底有冇边啲歌系佢哋唔敢喺卡拉 OK 度听到或者点唱嘅呢？ 张敬轩嗰啲歌咯，《苏宁情歌》咯，几鬼高音啊！听到人哋点嗰时候都心谂，哎死啦，会唔会下一个轮到我咧？会唔会下一个轮到我咧？ 又唔系音乐考试咩？搞到咁紧张。 知啦，咁多人，即系有时候有男有女喺度，好即系唱得唔好，好样衰噶嘛。咁要避免噶嘛，所以咪见到人哋点张敬轩嗰啲歌，心谂可唔可以借厕所咧？可唔可以借尿遁走咧？ 即系基本上系一起张敬轩啲歌，你就会哎呀急尿添咁样就走啦。 冇，我会睇下支咪去到边度咯，我去睇下个环境先咯。见到支咪，哎死啦，快对过嚟啦，快抵过嚟啦，哎呀哎呀，借尿遁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呢个俄罗斯练胆大块一样喎，你呢个系。 估唔到呢位哥哥仔惊到咁，不过咧佢唔系异类嚟噶。当我哋问到受访者点解咁怕一首歌出现喺 K 房嘅时候，唔少人嘅原因都话系因为太难唱啦。 除咗张敬轩之外，仲有边啲歌手嘅歌喺大家眼中都系难度高，所以好惊喺 K 房嗰度点到嘅呢？ 林俊杰 JJ 嗰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咯，因为好难唱咯。 林俊杰嗰个的确好难唱，有冇试过挑战先？ 有，会唱到成个人唱唔上去咯。个高音位嗰啲位系完全哑咗把声咁样。 但系呢一首歌，你系咪其实自己喺屋企嘅时候，譬如冲凉嘅时候，已经挑战咗好多次？ 冇咯，唔会得闲唱呢啲即系对喉咙有伤害嘅歌曲，你明唔明？ 好中意你咁样形容。 最惊点嘅系你们我们啦，通常啲 friend 点完之后，自己就唔会唱，因为唱唔到太高音。 是不是即是无言的亲啊？ 唱不到啦，就系 你也唱不到，原来你 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 难度高唱唔到，点中咗都仲可以放低支咪由得佢啊！但有啲歌喺 K 房出现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K-pop 嗰啲歌，见到人哋点都好惊，因为佢哋就会唱到好 high， 跟住杀咗红。 我想问 見過最失控的場面是怎樣的？ 一班藝女團體在前面跳來跳去，跟住就在那叫啊，跟住又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了，很害怕的，你見到那個情況，即是自己又不懂唱又不懂韓文，我自己都頭霧水。那 這個時候你會做些什麼？ 嗌嘢食， 玩下手機咯，我都唔知點面對。 所以另一種令人最驚喺 K 房點到或者聽到嘅歌，就係會激發到啲 friend 獸性嘅歌啦。當佢哋獸性大發，進入咗亢奮嘅狀態嘅時候，最恐怖嘅狀態就會出現啊！ 唱得唔好聽，但係做咪霸嗰啲咯。唱得唔好聽，但係做咪霸、咪霸、咪霸嗰啲咯。 除了技巧上唱不到，又或者好驚啲 friend 發癲之外，綜合訪問當日的結果，最大原因令到大家在 K 房不敢去點，又或者聽到一首歌，是因為會勾起一些往事。 其實我真的怕，即是在 K 房裏面怕 Mr 那些歌，因為我很小個，是因為 Mr 那些歌才夾 band 的，所以現在聽到又會好好多好多回憶。 有冇邊一首特別多回憶故事咁喺當中啊？ 係 Mr 嘅兩大無猜，因為我細個同阿哥一齊夾 band 咧，其實係就係、是、我即係、就是、我哋兩個對望咁樣就玩呢首歌啊，成日都咁，所以而家聽到成日都會一定起雞皮先嘅，但喊唔喊就似乎嘅情況咯。 佢喊先咪陪下佢咯咁。 誰管幾歲，何必得我允許？如果需要淘气地哭泣，不要人了，唯怕大过了，痛亦不敢讲痛，不会再无缘无故感动，谁怕大过了，当你照般儿童。从未会积集你唱可爱的抱紧你的天真情怀，往世故不必太快，可我记得无忌无虑，赤脚走天涯，没成长也没坏。 我咪有啲歌一聽嘅時候，哇！就有啲勾起以前嘅故事或者回憶啊，咁樣嗰啲驚啊！本來一班人好開心啊，但係點解無端端 crying the party 咁樣？ 最佳選友喎、 啊。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奇怪，過去再不堪回首。事事其实还有， 有冇特别系谂起边一啲 friend？ 啱啱过边嗰个，但系佢唔见咗。 果然就系最佳选择， 因为佢好似去咗外国读书，跟住少见咗 两年， 跟住翻嚟，跟住而家又同佢翻一间，跟住一齐食饭可以。 咁但系翻到嚟就系意外地咁啱知道大家喺一齐 同一间，跟住就开一齐 嘅真系， 真系咁啱，佢就又可以玩翻一齐。 有冇试过同佢之间发生嗰啲故事好记忆深刻噶？ 有啊，即係以前一起打籃球，打籃球啊，校隊啊，之後咧佢同個 friend 嗌交，打親打交，打曬鼻血啦，流曬鼻血咁樣，跟住就跟住我去佢制止佢嗰時，佢將鼻血一嘢抿落我度咯，啲白色波衫有條痕喺度咯，之後成隊都好似冇聯絡個幾個星期咁樣咯。 咁你佢中間去咗外國讀書嗰幾年，咁你咪好唔捨得咯，即係叫 friend 咁多。 係啊，係啊。 咁喺外國有冇聯絡㗎？其實？ 有但都少咯，因为啲时差始终。 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导游，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 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你算好彩的啦，隔了咁多年都撞得返，好好珍惜啦。 友情亲情都有啦，但最令受访者惊惊到唔敢喺 K 房嗰度点嘅歌係呢一类。 啲情歌十四天嗰啲。諗起嗰啲散拖嗰啲 X 啦。 散拖即係。 拍得十四天。 唔係 exactly 14日嘅，但係。總之好短嗰啲啦，係啊，難受不堪嘅回憶啦，係啊。 佢飛你定你飛佢？ 佢飛我嘅。 佢有冇講點解啊？但 係有啊，都係唔夾嗰啲。 但係我想知分手嘅時候嘅你咧，你係會收個女啊，定係好啦，你分我都冇嘢好做啦咁樣嗰啲咧？ 扯過冇用咪唔扯咯。 你嘅扯法係點樣扯嘅？你會 去樓下等佢。 你試過再等幾耐？我試過等兩個鐘， 我等六個鐘咯。 六個鐘， 老師係。 我 大 我真係輸啊！我兩個鐘都覺得自己，即係我 call 佢，跟住佢又唔肯落嚟啊！咁樣就 係約咗嘅，但係冇諗過等咁耐啫。 但係點樣肯堅持一直等落去咧？ 嚇、啊，因為真係中意啊嘛咁。 我始終需要情歌，沉睡在昨日一起的感覺，十四天的光陰不算悲劇收場。曾共你一起走过，而不错，要走的都要离开，还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去爱，投入过一分钟，足够一直收藏，承认共你很相信，但再没法一起。 咁等咗六個鐘之後，發生咗咩事啊？ 冇啊！見完之後，佢話：如果你哋想講復合嘅，就唔使講啦。然後我就走咗。 哇！好狠啊！你個女人， 咁冇計啦，係冇得勉強嘅。 你而家諗翻起個故事有咩感覺啊？ 我覺得自己好傻啊！細個啊，嗰陣細個一兩年前啊。 愛上了你，放棄了你，很想發生，終於發生，一不小心學會發生接吻、不敢相信我真的心痛，從來也沒試過這種深度、一切多完美，仿似一场戏，如果可以到最后也不心死，我始终需要情歌，沉睡在昨日一起的感觉，十四天的光阴不算悲剧收场，曾共你一起走过而不错，要走的都要离开，还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去爱，投入过一分钟，足够一直收藏，承认共你很相衬，让彼此吸引，而结局发现费尽了心机。 訪問當日，我哋見到一對情侶好 sweet 咁手拖住手迎面行埋嚟，於是乎咧，我哋即刻衝上前訪問佢哋。男朋友好 gentleman 咁保護女朋友。當我哋問佢最驚喺 K 房聽到咩歌嘅時候，男朋友就講咗以下呢一首歌。 估錯啦 ，Aga 嘅，會諗到我哋相識嘅時候都係大家受緊傷嘅時候。咁樣樣，咁就有啲似嗰個故事裏面嘅男女主角。 你記唔記得呢件事㗎？ 記得。 咁當時發生咗咩事呢？ 都係俾人傷害過，我又俾人傷害啦，咁樣。但係就喺呢段時間，我哋相識咗咁樣。 我的傷心 衬托你的伤心，尴尬身份给你慰问，同时做失恋者也好，我与你都总算亲。你的开心我会故作开心，至少心声比较接近，只怪自己口不对心，更怕你开始过敏。无情人错对孤错，暂时度过坎坷，苦海中不知独处，至少互相依赖过。行人路里穿梭，在旁为你哼歌，你永远并非一个。无人时别你亲疏，二人站这星火，这分钟仿似伴侣，至少并非孤独过。若平复你风波，便和睦似当初。先需要我。 如果他最打动到你的地方是什么？ 最打动到我的地方是他贴心和没有架子。 很疼我，在情绪上会给很多鼓励我，因为我是一个挺自卑的人。 各自被伤害的时候，你们叫遇见，那时是即系冇谂住系会发展成情侣定点样样咧？系嗰阵时 都系冇谂住嘅，但系就相处耐咗之后就觉得可以发展咁样，系同个 MV 嘅结局唔同，我哋就一齐咗咁。 今日受访者的故仔有没有令你都想起那一首你在 K 房曾经不敢点又或者不敢听的歌呢？ 不怕的，没人说唱 K 一定要成班人的嘛，反正现在限聚了，不是自己一个去 K 房一路点一路唱一路喊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输入个案，累计5303宗确诊。七男一女嘅新增患者年龄介乎5岁至51岁， 其中一名从巴基斯坦抵港的14岁少年星期六发病，有病征。他报称住在荃湾帝盛酒店。另外有两宗从印度抵港的个案，患者都报称住处是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由俄罗斯抵港的一名30岁患者日前发病，有病征。余下四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分别来自捷克、塞尔维亚、法国和印尼。香港大学校委会听日下午开会，预料讨论任命两名新任副校长。港大校友关注组向校委会委员发公开信，指出获推荐出任副校长的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未有公开澄清是否曾任党委一事，涉及诚信问题，要求遴选委员会交代。至于另一名获推荐的清华大学学者龚鹏，关注组认为虽然他已经透过港大发声明澄清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大学任教期间被指不恰当协助一名中国高官的女入读该校的传闻，但遴选委员会亦需交代有没有就传闻进行核实工作。关注组亦都指出，现任校长张翔同两人曾在同校任教，认为大学管理高层有一半人是来自相同背景，可能会形成小圈子思维，对大学发展不是好事。记协发表声明，关注 Now 新闻及财经资讯主管陈铁标怀疑以个人认为不适合为由，下令将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质疑香港大学副校长受推荐人是否有党员背景片段下架的事件，认为将报道下架是罕见做法，令人担心有自我审查影响新闻自由，促请陈铁标进一步向员工及公众详细解释，以释疑虑。记协强调无意干涉传媒的编采自主，但事件的处理难免令公众感到困惑和担心，认为有关方面实有责任清楚交代。又重申新闻工作者若果不捍卫仅余的新闻自由和大众知情权，反而将应有的权利拱手相让，只会令新闻自由越见萎缩，不符合公众的合理期望。中国字节跳动据报正讨论是否安排旗下影片分享平台抖音在香港上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字节跳动内部已经就此讨论，公司代表过去几星期亦都同几间投行会面，讨论让抖音上市的可行性，多间投行正在研究和分析。字节跳动回应内地传媒的时候说，的确正考虑将部分业务上市的计划，但仍然未最终确定。内地传媒报道，字节跳动考虑将中国业务分拆上市，主要由于近期受美国加强监管影响，在与港交所商讨上市计划的同时，亦有与内地监管部门沟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林慧， 钟哥，你开始做晨光第一线惯唔惯啊？ 惯啊，咁你开始同我做晨光第一线惯唔惯啊？ 唔惯啊。晨光朝早六点已经开始，我成日都担心你又唔知醒起身啦，起到身又唔会食早餐啦，对身体唔好噶。嗱，瞓觉之前有冇刷牙 啊？林慧，我大个仔噶啦。 晨光第一线，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嘅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谷龙虎榜盘周精选， 粉红 QQ 转转。围绕住 Grandoni 呢一个虚构人物发生嘅故事 ，Serenity 将佢写成专辑。旋转 with me 呢个章节系嚟到光明嘅一节，主角经历咗创伤之后想通，然后起舞旋转。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ty 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全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Serenity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生活有我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我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啊，继续有骚动音乐嘅， 有波声，有严琼。头先咧，我哋港台嘅，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咧，你唔敢或者唔想喺唱 K 嘅时候听到嘅歌。 系啦，咁首先咧，有一啲听众已经喺度讲啦，特别有听众叫新啲，佢就话：，哇，我而家即刻好想一个人冲去唱 K 啊！听完之后， 我都真系噶，我听完个访问之后，我都有一种哇，真系好应该约埋一班 friend 去唱 K 嗰种嘅冲动。 试过自己一个人唱，我有想过，但我未试过咯。但个原因就系有啲似即系我哋头先街头访问嗰样样咧，有时只歌好难唱，喺朋友面前唱咧有啲尴尬，但其实你好想挑战一下，因为始终你喺 K 房唱同你喺屋企冲凉对住个浴缸唱咧系唔同噶嘛。但我一路都冇做呢一件事，因为冇人除翻开，好似有啲贵咁，好似好似自己一个人孭条数，好似有啲贵。 唔系，但我系怕鬼咯，因为都唔少鬼故发生喺 K 房。第一个有啲面对唔到呢件事， 面板咁样样嘛。咁但系网上面亦都因为我哋开咗 post 啦，希望听下听众们啊，骚动音乐嘅听众，究竟你去 K 房嘅时候唱 K 有啲咩歌你真系唔够胆点或者唔敢听到嘅呢？ 有一首歌系大热夺冠咁滞， 系啊，唔 surprise 嘅，陈奕迅嘅浮夸咯。 你当我是浮夸， 重点唔系呢一度啊，即系重点系最尾嗰、那个嗰、那个。嗌到好似汤鸡咁样， 大家无论有咩压力都好，都会喺嗰刻得到释放。 佢话即系有一个听众啦，佢叫做 Follow Me Like Black 啊，佢话有个朋友一点咗浮夸，佢系要唱到最后嗰个啊为止咯，否则要系咁 loop 啊。 点解会唱唔到啫？ 可能俾人 中间有人 cut 歌， 有人 cut 歌啊，俾人搞到啊。 OK， 系啦，呢只即系大家都系留言啊 ，Gary 就留言浮夸啊。大家就知道啦，亦都阿 Kenny 都系讲浮夸，就话因为好易唱到走音咯。 但系其实大家即系唱 Eason 嘅歌都冇追求唱得啱音啦，系嘛？ 其实大家唱歌本身都好似冇追求啱音，我发现 浮夸系为咗发泄啫，大家都知噶啦。 系啦，咁所以难度呢一样嘢系无论我哋出去做街坊同埋网上面嘅听众话翻俾我哋听，都系一个令到佢哋唔够胆去点一只歌或者听到。咁但系有啲 angle 都几得意嘅，有个叫 Kathy 佢就 系 话啦，通常佢好中意嘅歌手嗰啲歌，佢反而唔会点噶。 点解咧？ 因为佢觉得嗰个歌手嘅歌好神圣，惊唱得唔好啊。 哦，但我想问，如果朋友点，佢会帮手 cut 咗跳，系咁跳，唔俾唱嗰首歌。 Kevin 可唔可以再复我话俾我听 ？Follow up 问题。 最紧要最系你明知个 friend 唱歌唔好听， 系啊， 最想点个偶像歌，系咁帮你跳咗去。 同埋难听咧，唔系净系耳朵系会有灾难嘅。有个叫 Pierre 嘅听众就话啦， 有一隻歌佢唔敢点嘅或者好驚，就係、是、死了都要爱。系啦，你台湾啲综艺节目飙高音一定攞呢只出嚟玩啦， 好劲啊嗰首。 咁佢话阿 Pierre 就话佢有一任女朋友好中意唱 K， 嗰时佢就哇就陪佢啦，咁就点咗呢一首歌嚟唱， 谂住 show off 系咪啊？ 跟住被分手，个原因系 咩？ 佢个 ex 话我未见过人唱歌可以唱到咁衰。 我女朋友做咩啫？搞到自己成个歌唱比赛评判咁啊！ 我唔知啊，突然之间系呢啲位 置。但系我有啲想约 Pierre 去唱下歌，我想睇下到底有几衰。 我都好想知道， 好想知 道究竟系点。咁当然有啲听众就阿 Chelsea 就话比较新嘅歌就惊听到嘅，因为唔识得唱。咁你听多啲骚动音乐之后咧，你去 K 房之后，即系疫症好翻啲，就会识噶啦。 同埋你系可以傲视同侪嘅，我识啲歌系最新嘅。 但我记得试过男仔全部去唱。咁大家都系唱周杰伦啦、啊、陈奕迅啦、啊、呢、一类，咁会识噶嘛？我试过有一次咧，系 join school 活动完咗之后，嗰时同女校合作嘅。 哦， 咁完咗就庆功啦，叫做。咁我哋男校佢哋女校就五六个一齐唱 K。嗰几个女仔，咁当然系点女歌手嘅歌啦。而嗰阵时系中学，佢哋好中意 S.H.E 噶啦，已经。 哦， 我坐喺度完全唔识，我又、我又唱唔到啦。跟住系。同埋个随机唔知点解一啲都唔随机啦，你 set 咗随机点唱，但全部歌都系连续一扎 S H E 咁，咁嗰啲位置就会唔知点算啦，喺个 K 房里边。 哎呀，那年舞会， 那年十分舞下舞会，站着如流浪。所以后屘我熄咗个随机点唱，然后将陈奕迅嗰啲排一扎喺度咁咯。 哦，咁你唱完之后有冇女士觉得哇好？好听啊， 唔好听，主要系我另一个 friend 佢唱得好听，佢都系中意唱陈奕迅，咁、 哦、 就交俾佢咁样样咯。 系 系啊，咁所以原来网上面就偏向系嗰啲难度上啊，嗰啲有古仔嗰啲都有。咁另外有一个听众佢就话王杰嘅心人，佢都好惊喺 K 房嗰度听到嘅，因为佢嘅初恋男朋友背住佢有第二个咯，然后佢好中意呢首歌，同埋佢个前度把声好似王杰， 哇！ 即系每次听到就好似幻想翻 个男人对住你讲嘅一啲嘢， 耶、yeah, 啊！呢、這个真系好难啦。不过我都好想听下你男朋友真系把声似王杰都几难。 咁跟住点样咧？ 系啦，咁 样。我急正月无意义。Sorry， 你唔好。虽然已经分咗手嘅男朋友，但我觉得佢都唔会希望有人破坏佢男朋友喺佢心目中嘅形象。唔好咁做，乖。 所以你哋如果都仲有一啲。你听完呢个题目之后，发现哦，原来你唱 K 嘅时候真系有啲歌你好惊听到，系、会特别啲古仔触动到你，你好惊啊咁样样。咁你可以继续喺网上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头先我哋喺街坊嗰度听到几个古仔，都感觉到就系佢哋无论系唔开心嘅嘢，或者一啲以前想当年青春时候嘅，去到今日你 feel 到佢哋嗰件事已经喺佢生命当中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一块，摆咗喺度。咁嗰啲歌就系一条锁匙去攞翻嗰个回忆出嚟。几一种咁嘅感觉咯， 同埋有两个衰人冲上去问人哋啲痛苦嘅回忆， 冇错，系咁撩佢，哇！你等个女仔等咗几耐啊？哇！咁嗰啲 六个钟咯，攞啲故事出嚟，但我觉得咧，即系每一次唱起嘅时候，希望大家对于呢啲歌啊，都会有一啲新嘅理解喺度。 系啦，咁你咧，你有冇？ 哇！呢、這个故事咧又要出埋朋友啦，咁样呢、這个故事应该发生喺我中三四嗰阵时嘅。咁我有两个女仔 friend 非常之好，你三个成一齐玩。 系 咁，你嗰阵时咧就佢哋两个要参加校际音乐比赛，咁我哋校际音乐比赛就喺 Christmas party 上面搞嘅，咁我就好记得我哋嗰一个月，即系由我生日到十一月到开始，成足足一个月啊吓，我哋每个星期都会去 K 房两次， 哦、 做乜嘢呢？系因为佢两个要参加校际歌唱比赛，佢哋去练歌。 哦， 咁咧佢哋嗰阵 时都 系啦，佢哋练嘅咧就系一间可以揭鼓嗰首歌啦，咁样 系 好认真练，咁我每一次都会去，咁点解我要去呢？好簡單，因為佢哋好驚佢哋兩個有咩頭暈身聽唔舒服咧，我可以即刻頂上，因為佢哋已經報咗，佢覺得我哋唔可以放棄個比賽嘅機會，一定要參加比賽。咁於是乎咧，明明係一個兩人嘅女子組合嘅原唱都係啦，原唱都係啦咁樣。咁我哋就三個人一齊喺 K 房度練練練練，嗰一個月練咗十次嘅 K 房，咁每一次大概四個鐘到，你睇下練咗幾耐。 好有錢啊！你嗰陣時 好認真嘅，嗰陣時真係諗住攞冠軍嘅咁樣。咁但系嗰日去到即系 Christmas party 上边啦， 系 不幸嘅事情就发生啦。 咁佢两个好健康啦，上台又唱又跳啦咁样。咁每一次咧去到上台嘅嗰班人咧，佢哋都可以安排一啲摇滚区，所谓握手区，就会有一啲朋友系啦，企前排嘅。咁、哦、我就梗系企前排好大声。 佢哋有冇组合名嘅？佢哋 有，佢哋组合名叫 Charlie Bobo 啊，因为佢哋一叫 Charlie， 一叫 Bobo， 所以佢哋嘅组合名叫 Charlie Bobo 咁样。咁我就 好有创意啊！呢啲、 啊、 名 好叻啊，好醒神啊，同埋跟住我好记得，我就不停诶，真系开心啊，加油啊，冠军啊，咪女子组合最红女子团体咁样叫啦。但其实我嗰日系唔舒服嘅，因为 Christmas party 真系应该有少少涉亲，我有啲头晕身庆。咁再加埋个气氛好热烈啦，全场又有好强好嘈嘅音乐声啦，咁我就有少少咧有一种灵魂出窍嘅感觉，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嗰种咧好嘈嘅感觉？一定系哇发生紧咩事？呢、這个世界发生紧咩事？ 有好多声喺耳仔边， 但 系 你 又捞 唔到发生咩事啦。跟住咧再加埋隔篱个女仔见到我面色唔对，一路喺度呕我，阿琼阿琼你做咩？你系咪唔舒服啊？你俾啲反应我，你唔好吓我啊！咁样， 将 呢 包布， 咁就喺咁嘅。前后左右全方位360度攻势底下，我呕， 你呕啊！呢只 佢哋喺台上唱紧呢首《 Charlie Bubble》， 我喺下边呕。你谂下系全校系啦，系全校嘅校际歌唱比赛，全校嘅同学唔会知你病，但系佢哋全部都会知你呕。 嗯， 但系我想话，其实佢哋两个都冇嬲我嘅。因为佢哋都因为呢我呕嘅呢件事咧，打响咗喺学校打响咗名堂啊！因为嗰阵时直情连隔年学隔篱学校啲人都会话：，喂，你有冇听过佢哋叫隔篱学校有对叫 Charlie Bobo 嘅组合？佢哋唱歌难听到呕。 系literally 真系呕啊！嗰样嘢 系真系呕，唔系夸张嘅修辞手法咁样。咁今日但系呢一首歌系我记忆中非常之深刻的， 唔系画出彩虹啊嘛， 呕出彩虹嗰个，同埋最令我觉得即系，就是、每一次听起上嚟嘅时候，我唔系记得我呕呢件事啊，亦都唔系记得咩，我系记得嗰阵时真系无忧无虑谂下。是为了歌唱比赛三个女仔去 K 房练歌练了四十几个钟的故事。 有一天她终于会遇到我，这刹那即将发生，给我找到。 分钟后那可出错，就算兜兜转，总 道一生也是你吗？你爱上也是我吧。 At 17, 三分钟后。 好中意听众嘅 comment 啊！ 系啊， 你自己讲啊。 佢话咧，嗰时点解练歌嘅时候一定要阿琼喺度？佢哋以为啲女仔师奶仔系为咗个生日优惠。 啱啱嗰个月份咁圣诞， 系啊， 十一月生日， 十一月生日啱好有半个月嘅生日优惠咁样。但系我真系回忆起呢件事嘅时候咧，好多中学同学反应都会好大嘅、 啊， 因为我哋嗰时我觉得好专业啊，因为嗰时佢哋已经明白 the show must go on 嘅道理。佢哋系冇因為我偶爾停止表演噶，佢哋直情仲可以喺 music break 度咧、啊、開麥幫我講，有冇老師睇睇阿瓊啊？佢嘔啊！ 可唔可以喺呢十大中文金曲搞翻實體音樂會嘅時候，你喺現場？ 現場嘔俾大家嘔， 你依單嘢紅硬啊嘛！你聽， 我紅硬啊，最緊要係 一定贏上我禮拜嗰個唔知最靚女 DJ 嗰個咧，你應該贏佢，你依單新聞一定贏佢啊！呢、這個。 好啦，大家如果想知道咗咩最靓女 DJ，、嗯、我哋之后将条新闻 po 上我哋。 自己 search 到上个礼拜睇到。但系因为 到你啦， 我同啲 friend 去唱 K 嘅时候，老实讲咁耐以嚟，我都冇乜信心真系攞住支麦唱嘅。 哦，咁 我谂近我谂做咗电台之后开始好啲，因为习惯到自己把声入麦嗰、那个嗰样嘢以前唔惯噶嘛，同你自己听翻自己把声唔一样。 系 咁啊，开始录嘢多咗啊，听啲 VO 啊成咁啊惯，咁所以开始而家会够胆攞支麦嚟唱啦。咁然后，但系我身边嘅朋友通常唱嘅歌会旧少少嘅， 嗯， 但系讲紧旧都系千禧年代，但系最新嗰啲未必会嘅咁， 嗯， 但唯独是咧，有一个音乐单位嘅歌，新嘅歌大家会识唱，就系、是、DJ 啦， 咦， 我全部男仔嚟嘅，唔知点解嘅，大家都识唱，你个每次都系五六个男仔， 系， 其他歌唔识好咧，一定系识唱 DJ 嘅新歌， 哦， 咁但系我系好怕 DJ 嘅歌出现嘅。 点解咧？ 首先就系因为大家都识唱， 系 就大家会争咪啦。 啊，呢、這个时候你咪让俾人哋唱咯。 但系我都想唱 D J 啊嘛。你争咪唔紧要，我当有时你 K 房齐晒咪，每人一支啦。 系 你根本听唔到边个唱紧啲乜嘢，因为你唔会有默契噶嘛，识唱拿住支咪就唱噶啦。 系 全部人一齐唱， 系 破坏咗个直播。然后你要斗大声，你先听到自己参与嘅部分。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你要有坚持啊嘛、 嗯， 你要坚持到咧，其他人都放弃啦、 嗯， 你依然都唱紧嘅时候咧，咁净系听到你自己发声噶啦，因为大家一齐 jam 声嘅时候，就睇下边个无耻啲，边个可以坚持到最后啊嘛。 你人生好少可会犯啲朋友咁坚持啊！喺唱 D J 嘅时候，大家就约翰与杨枝，即 系 嗰啲，全部唱唔到上去，都一定会用真音嗌嘅，有啲唱到 heavy metal 咁样样嘅发声，佢哋。沙声咁样去唱，唔知点解真系好热爱嘅佢哋。 系，但我觉得真系可以研究一下，点解 DJ 咧真系？ 我估有一个半个我知道就系里边嘅古仔就中佢自己啲爱情经历嘅。咁、 哦、 但系有一啲就会觉得可能佢觉得自己唱到啦，同埋有嗰种嗌，即系头先讲最多人好惊听到系浮夸嘛，就 系 因为大家好想喺个 K 房里边释放自己嗰种啊嗰啲咁样。咁所以。DJ 嘅歌我系有少少惊嘅，同呢一班男仔朋友去唱嘅时候，系啦。 咁如果唔系同佢哋嘅时候，进程点咯？因为可以展现自己，啊、我识 DJ 啊，我想唱 DJ 啊。 同啲女仔唱咪会咯，女仔就会少唱啲啊，女仔会少唱啲嘅。 都系系咯，呢、這个都系好特别嘅文化。 band 嗰啲其实唔系就系 DJ 嘅，即系我咁啱呢一班系嘅啫。有时即系聚会方面新认识会唱 K。即系 rubber band 啊，以前譬如 super moment 啊，你去到其实 beyond 啊嗰啲、你有得嗌嘅话咧，就出事噶啦。 系，大家就已经冇晒伦理道德、廉耻任何嘢，就系为咗支麦同埋。 系啊。 但系其实咧，我想问你啲 friend 会唔会咧？呢个时候见到侍应哥哥入嚟送呢个嘢饮嘅时候，会有一丝嘅收敛噶？ 梗系冇啦。 哦。 恨不得佢留低听佢唱添啊！ 今日一齐摇嚟，台下观众我哋一齐。 会落力啲噶。 嗯，咁我啲 friend 又知廉耻多少少，我啲 friend 系会收敛少少。系， 但系我第一谂起一样嘢，即系除咗啱啱一路讲好惊会唱到嘅歌之外咧，近呢几年唱 K， 我有一首歌系攞嚟开声噶，即系好似 你哋唱歌会唔会太认真？都系俾咗几十蚊几个钟啫，又开声又唱咪。 唔系啊，因为好似头先我 DJ 嘅歌，你同啲朋友嗌完之后， 一兩隻其實把聲已經冇嘅、 啊， 因為你唔適用啊嘛。咁但係我發現到每一次開波嘅時候唱張敬軒嘅《他的故事》咧，唔知點解嗰日嗰把聲係好襟用嘅，喺我身上係啊。 其实呢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就太复杂又要研究埋哪一只首歌可以帮手开声。讲到好像一个如果是张学友去了唱 K 那样人家张学友去唱 K, 或者到陈奕迅去唱 K, 都没有你们这么多讲究啊真的。 可能他不唱 K 啊自己在家唱。 打开心一下啫都是。 所以如果疫情好返啲之后同啲 friend 唱 K, 呢隻新嘅 DJ, 我都相信他们应该练到熟晒㗎。 大家可以一路唱一路跳啊呢一首。 是 ,DJ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最后一间唱片铺。 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如下这间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收失语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破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 咁啊，听众同我哋即系 share 咗你啲古仔啦，咁我哋街访嗰段 video 咧，稍后时间咧就会 upload 上我哋嘅 Facebook 上网 show 动音乐就得噶啦，听日5点见， 拜拜。